撒母耳记下第22章，当上主救达卫脱离了仇敌和撒乌尔的毒手时，达卫向上主唱了这首诗歌，说：上主，我的磐石，我的保障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天主是我所依靠的磐石，是我的盾牌，我的大能救主，我的堡垒，我的藏身处，我的救主，是你救我脱离了强暴。我一呼求，应受颂扬的上主，我便获救，脱离了我的仇敌。死亡的波涛围绕我，凶险的急流惊吓我，阴府的绳索缠住我，死亡的罗网绊着我。在急难中，我呼求上主，向我的天主呼号，他由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声达入他的耳中，因他盛怒大作，大地震动站立，上天的基础动荡摇撼，由他的鼻孔涌出浓烟，由他的口中喷出烈火，由他的身上射出火炭，使天低垂，亲自降下，在他的脚下浓云密布。他乘坐格鲁宾飞腾，借着风的翼羽翱翔。他四周以黑暗作帷幔，以豪雨浓云为帐幕。闪电在他前闪烁，红炭发出了火光。上主由高天兴雷，至高者发出了呼声。他射出羽箭，使敌人四散，发出闪电，使敌人惊扰。上主的呵斥一发，鼻孔的怒气一出，沧海的海底即出现，大地的地基也外露。他由高处伸手将我拉住，由大水中将我提出，救我脱离了我的劲敌，摆脱了强于我的仇人。他们在我困厄之日袭击了我，然而上主却做了我的后盾，他引我步入坦途，因喜爱我而救了我。上主照我的正义酬报了我，按我双手的清白报答了我，因我遵行了上主的正道，没有作恶离弃我的天主。他的一切法令常在我前，我未曾违犯过他的诫命，我在他前常保成全，自知提防各种不义。因此上主照我的正义，照我在他眼前的纯洁，赏报了我。仁慈的人，你待他仁慈；正直的人，你待他正直；淳朴的人，你待他淳朴；乖戾的人，你待他乖戾；卑微的人，你必拯救；傲慢的人，你必鄙视。上主，你是我的火炬，我的天主，照明我的黑暗。仗着你，我冲入了敌营；靠着我的天主，我跳过了城垣。天主的道路是完善的，上主的言语是纯净的。凡投奔他的人，他必做他们的后盾。上主以外，还有谁是天主？除我们的天主外，还有谁是磐石？是天主赐我毅力，使我一路顺利，使我的脚快如鹿蹄，使我屹立高地，教导我手作战，使背帛能张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生盾赐给了我，你的长甲做了我的掩护，你为我的脚步拓宽了路，我的脚从未颠簸。我追赶仇敌，消灭他们，不灭绝他们，绝不返回。我将他们打得一蹶不振，尽都倒闭在我脚下。你赐我毅力，奋勇作战，把我的对手屈服我下，使我的敌人在我前转背而逃，使我歼灭了一切仇恨我的人。他们呼号 却无人施救，呼号上主也不获应允。我捣碎他们像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像道上的泥土。你由百姓的叛乱中救拔了我，立我做了列国的首领。我不认识的人民竟给我服役，外邦的子民谄媚奉承我，已听到是我，即刻服从我。外邦的子民惊惶失色，战战兢兢走出自己的堡垒。上主万岁，愿我的磐石受赞美，愿救我的天主受颂扬。天主，是你为我报了仇，使万民屈服于我，是你救我脱离了我的仇敌，提拔我凌驾我的对手之上，救我脱免了强暴的人。为此，上主，我要在义民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圣名，因为他使自己的君王大获胜利，对自己的受缚者达味和他的子孙广施仁慈，直到永远。